照大地，响晚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夕阳有时晴，黄昏有花影，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我猜想飞到我梦里，夕阳有时晴，黄昏有花影，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我心中只有你。